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公映了，也再次引爆了中国影迷的观影热潮。2018年8月31日，《碟中谍》系列的第6部公映之后，很多观众都回想到了上一部。其实这很自然，之前《碟中谍》系列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一部都更换一名新导演，这么做的好处就是能保持系列的新鲜感，但不足在于整个系列都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定位。不过显然上一部《碟中谍》第5部《神秘国度》让出品公司极其满意，以至于上部导演克里斯托弗·麦考利这回成为这一系列史上第一位二进宫的导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影片《碟中谍》第5部《神秘国度》。上映于2015年9月8号的《碟中谍》第5部《神秘国度》是美国动作惊险影片《碟中谍》系列影片的第5部，并且呢，继续是由汤姆·克鲁斯主演。上映当天，影片在中国内地以首日 1.24 亿的票房成绩夺冠，创下了 2D 进口影片首日票房的新纪录，并且最终收获了 8.6852 亿元的票房。影片中超级特工伊森·亨特与一个名叫辛迪加的犯罪组织斗争，而辛迪加即是片名中所谓的神秘国度。这部影片一开始男主角汤姆·克鲁斯扒飞机的一幕无疑是片中最震撼的精彩场景，而影片导演却坦率地承认这段的灵感是来自顽皮狗的动作冒险游戏《神秘海域》。那么这个场景正是《神秘海域3》里的一个任务，德里克潜入飞机后被发现，从货物中艰难爬回仓库。然而呢，这并不是《神秘海域》第一次带给电影作品启发。作为游戏电影化的代表，顽皮狗的作品在很多时候都充满着大片感。反过来说，他们在创造另一部游戏《美国末日》的时候，也从不少的末日电影当中吸取精华，彼此推动。此前呢，顽皮狗已经确定未来会把《神秘海域》和《美国末日》都搬上银幕，届时的表现如果还没有游戏更像大片，玩家估计会非常失望了吧。好吧，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部影片《碟中谍》第5部《神秘国度》。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伊森·亨特是一位身手高超的特工，也是间谍机构谍中谍小组的核心人物。多年以来，他所领导的谍中谍小组为政府完成了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伊森等人不按规矩来的行事作风却引来了中情局局长亨利的不满。于是亨利向议会提出申请，谍中谍小组被迫解散，小组成员布兰特划归为中情局，卢瑟则主动辞职。而班级更是每天都要想办法对付亨利的测谎考验，以保证伊森的行踪不被人发现。与此同时，伊森正在伦敦调查神秘组织辛迪加的线索。辛迪加是一个坚不可破，由一群受过精良训练的叛逃间谍组成的组织，企图瓦解文明世界。在间谍世界当中，辛迪加长期以来只被视为空穴来风，但是伊森·亨特揭露了众人不愿面对的事实。他发现这个秘密组织真的存在，并和组织头目所罗门·莱恩展开对决，但这一次却是棋逢对手。一不留神，伊森误入了辛迪加刺杀奥地利总理的陷阱，并且因此遭到了中情局和神秘组织辛迪加双方的追杀。不过这时莱恩身边卧底女特工伊尔萨的出现却搅浑了局面，他几次拯救伊森于危难当中，并将打破莱恩的关键告知了伊森。可是当神秘账册被偷出来的时候，伊尔萨却不得不背叛伊森，转投了自己的上司英国军情六处处长艾德利。伊尔萨希望通过账册换取自己的自由，但是老谋深算的艾德利却要为他带着存有账册的磁盘回到了莱恩身边。与此同时，伊森他们尝试打开班级备份的账册，在电脑高手卢瑟的几番尝试之下，账册内容却依然无法读取。 怎么出了什么事？ 我打不开。 你打不开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永远也打不开。 那是个红盒子。 你说什么？红盒子？英国政府用它传送国家机密。 听起来不妙。 它是三重加密的，你想要获取信息，除非你能有某个人的指纹、视网膜扫描、他的语音片段。 那个人就是英国首相本人。 没错，是他。 那你们的意思是账册搞不到，也就是我们没有辛迪加存在的证据，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只是现在我们都被中情局通缉了，我们真厉害。 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红盒子会存在摩洛哥的私人数据库中？ 还有为什么莱恩想要一个打不开的东西？ 如果莱恩想要，可以肯定他有办法打开的，而我们帮他把账册偷出来了。 他想要抓住英国首相。 是的，没错。问题是怎么抓？ 我们必须提醒英国政府。 是的，军情六处。 布莱特，放下电话，我们自己先思考一下。 提醒英国政府是我们的义务，不能让你和一个技高一筹的对手博弈。伊森，你这是拿英国首相的生命当赌注。 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Brand, 你们觉得我是这样吗？ 我觉得现在你似乎没办法看到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 我觉得有时候只有伊森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但如果他错了，那维也纳的悲剧又要重演一遍。 不，你不了解他。如果他想要什么发生，这事就无法避免。 所以我们才要提醒英国人， 这可能正是他希望我们做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应该提醒英国人。 我们要找到雷，我们要抓住他，在他绑架英国首相之前。 好的，行了，伊森，我们要找到雷，但请你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做呢？ 正在两人争吵不休的时候，搜索伊尔萨的设备突然发出了提示，而这时的伊尔萨也正在寻找伊森，因为他把那个磁盘交给莱恩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磁盘是空的，为此他差点丢掉性命。最终在机场的一家咖啡厅里，伊森和伊尔萨相遇了。而因为害怕伊尔萨再次溜走，班级布兰特和卢瑟也都守在了附近。经过追问，伊森伊尔萨才知道自己是上了上司艾德利的当，而磁盘也是被艾德利清空的。 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但你知道我要把磁盘带给他。 我希望你这么做，我希望你能因此脱离这是非。 喂喂喂，就是说磁盘莱恩没有，只有我们有。 我有个问题，如果那盘是空的，为什么他还活着？ 除非是因为莲恩要我们找到的。 那你现在为谁工作？ 莲恩、艾德里，你的政府、我的政府，他们都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在为正义而战，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这一点。 那你觉得我们该如何？ 在我看来，你有三个选择。其一，你把我和磁盘交给中情局，我是辛迪加存在的证据，雷恩让他们去对付，而你任务完成。 跟我想的一样，我看行。 但你知道他们不会信你的，而你们都会成为叛国罪人。雷恩继续逍遥。 他说的不是没道理。 其二，你们放我走，让我自生自灭。你用磁盘做诱饵来诱捕雷恩，但你心里明白这次是棋逢对手。作为赌徒，你最后很可能会把盘给雷恩，无论你是否愿意。 这个完全是可能的。 第三种呢？ 跟我一起走吧，就现在。 哦，不妙了。 雷恩怎么办？ 忘掉雷恩吧，总会出现新的雷恩，总会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去对付他。我们已经尽力了，也被抛弃了。我们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只是怎么去做的问题。 莱恩派你来传递信息的，对吗？ 我救了你两次，我不可能做得更多了。 他的信息是什么？ 伊森刚接触到手机，耳中的无线耳机便遭到破坏，瞬间和班级他们断了联系。趁着这个机会，莱恩的人抓走了班级，并以此来要挟伊森。莱恩要伊森在午夜前把解密的磁盘交给他，否则班级的性命就不保。但这也就意味着伊森他们要挟持英国首相。对此，布兰特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但最终还是对伊森妥协了。但在行动开始之前，布兰特把这事告诉了中情局局长亨利，亨利也因此立刻赶到伦敦。在一场拍卖会的会场外，亨利见到了布兰特。 你联系我是正确的，亨特在哪里？ 他正在赶来，我们时间不多。 他打算要干什么？ 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我希望你能够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杰瑞的警笛声过后，英国首相走进了会场。 很高兴见到你。 您有没有通知过英国政府，亨特的目标是首相大人？ 我会帮你抓住他，活捉，这是我们的约定。 你沾染了这些朋友的坏习惯，布兰特，其中最坏的就是你居然还相信你能够控制住局面。跟紧他。 这时，艾德里也出现在了会场的门口。 艾德里处长， 艾德里处长， 亨利局长，真高兴在这里遇见你。上次见面，你还在摩洛哥追捕叛逃的特工。 艾德里处长，我有证据表明首相大人有生命危险。 愿闻其详。 在听了亨利的诉说之后，艾德里找来了英国首相。 出了什么事？ 事关国家安全，先生。无论什么情况，不许任何人进来。 是，长官。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要找我？ 我很抱歉，首相大人，亨利局长和我对此都负有责任。 伊森·亨特是一个被撤销的劣迹斑斑的情报部门的成员， 而此人不幸畏罪潜逃，并试图去破坏一个虚构的恐怖主义网络。 但有情报显示，他可能受到了一个贵国前特工的操纵。 伊尔萨·福斯特，他两年前失踪了。 你们不介意我问一下，这个幽灵网络跟我有什么关系？ 先生，这是威廉·布兰特，曾经是亨特的同事，是他提供了针对您的阴谋的一手消息。 先生，亨特手上有个虚拟红盒子，能够打开它的人只有你。他相信这就是摧毁辛迪加的关键。 你是说辛迪加吗？ 是的，先生，他是这么说的。 艾德里，他在说的不会是那个辛迪加吧？因为你保证过那个辛迪加只是个实验， 确实如此，首相大人，我向您保证。 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说法却不是这样。 我没听明白。 首相大人，你有生命危险，我想我们最该做的事就是把您转移到安全场所。 先生，你是否听说过 Solomon Lane 这个名字？ 是的，非常不幸，我听过。 所以辛迪加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一个由埃德里处长创造出的概念，征召其他国家的前特工，给他们提供新的身份，并利用他们铲除我们境内以及海外的敌人。他的行动资金被藏在一个离岸的红盒子里，只受我一人的控制，这让我身兼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的身份，却无需为此负责。我一开始就严辞拒绝了提案。不仅如此，我还得到确认，这个项目并未通过计划阶段。 首相大人，辛迪加并不存在，这些人都被特工 First 给骗了。 艾迪，留到公开调查时说吧。 先生，我恳请您不要离开这房间。 请让一让， 拜托了。亨特受过特殊训练，执行力极强。他是出类拔萃的特工，一切反侦查手段都无效，世上没有他查不出的秘密，没有他无法潜入的守备场所，没有人他不能伪装。他很可能知道会有这么一段对话，并且等着我们采取行动时发起袭击。先生，汉特就是个活生生的命运之神，而他已经把你当目标了。 首相大人。 这时埃德里用麻醉枪射中了英国首相。在亨利把英国首相扶到椅子上之后，埃德里摘掉了自己的面具。 亨特 先生，请从首相大人身边离开。 请放松先生，一切很快就会过去。 埃德里朝我开枪。 是的，是他干的。 亨特，我希望你意识到你将英美关系重新拉回独立战争时期了。 特殊时期，特殊办法。 我在听， 准备接收数据。 明白。 就这样，伊森顺利获得了英国首相的视网膜扫描、声音文件和指纹，打开了磁盘。但这时埃德里却突然带人冲了进来。 亨利，这是怎么回事？快来人呐。 埃德里处长，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知道你打造了辛迪加，但莱恩叛变并用它来对付你，对吗？而你拼命地想掩盖事实，这就是你删除磁盘的原因。 这是事实。 听着，亨利局长问过你关于伊尔萨·法斯特的问题，你是不是陷害了他？ 这个也是事实。 这是解药。 在首相发现了辛迪加的事情时，埃德里袭击了他。 对，这是事实。 然后你救了首相，长官。 是这样吗？非常感谢你。 按照布兰特交代的一切，亨利控制住稍后而来的局面，但此时班级的时间也不多了。于是伊森立刻联系了莱恩，并且按照指示来到了一家露天咖啡厅中。但是莱恩并不在那里，只有伊尔萨和全身布满炸弹的班级在静静等候。不过虽然伊森眼前的人是班级，但是真正说话的人却是幕后的莱恩。 小心。 两磅三瓶炸药， 500克三十口径滚珠轴承。你的朋友坐在高敏感 压力触发器上，所以不要轻举妄动。 你的最后考验。 如果雷恩拿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杀了你和 Benji。 如果拿不到，大家都得死。 没时间想了，伊森， 请入座吧。 人类天性是我最爱的武器。 在我杀死唱片店的那个女孩的时候，我就知道你 会不惜代价来抓我。我还知道伊尔萨根本没有选择，无论他是在那天晚上制服你还是放你走，不 不管在摩洛哥你让不让他走，不管他去不去找艾德里， 你都确定我们最终会在此时到此地？话说回来，我也知道，我了解你嘞。这一路走来你遇到了信仰危机，人的生命对你不再重要，或许从来就不重要。即便如此，你在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人时，从未想过谁给你下的命令以及为什么。你责怪让你变成这样的系统，而不是你自己。你想要复仇，可你无法一天毁掉罗马。你需要帮助，你需要资金，而且需要很多，你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它。所以我知道我会让你自投罗网。 紫盘在哪里？ 紫盘在哪里？ 你喜欢玩游戏，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我打算给你$50,000,000，让你放了扳机。 按照伊森在餐巾纸上写的数字和账户，莱恩进账了$50,000。 磁盘在哪里？ 磁盘在哪里？ 就在你眼前，我就是磁盘。我记住了全部24亿资金的那些数字账户。如果背心爆炸，你一毛钱也没有；如果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没有了我，你什么都不是。你现在在想，我是不是虚张声势？我绝不会让朋友去死，我不可能记住整张磁盘的内容。要确定这些，只有一个办法：放扳机走。 在最后一刻，莱恩停止了炸弹计时，并在无奈之下解锁炸弹，放走了扳机。待扳机走后，伊森和伊尔萨立刻跟莱恩的手下展开对决，并在最后引得莱恩亲自出马。最终，早有安排的伊森布下陷阱，把莱恩困在了玻璃罩中。莱恩的成功抓获证明了辛迪加的存在。亨利局长向议会提出申请，恢复了谍中谍小组，而伊尔萨也获得了他一直想要的自由。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谍中谍》第五部《神秘国度》。作为一部经典的好莱坞谍战片，《谍中谍》系列当中最大的看点，也许就是从第一部一直坚持到第五部的汤姆·克鲁斯。谍战一向是颇受好莱坞宠爱的题材，而且跟我们国内的《潜伏》《听风者》《风声》等等走内心戏的影片不一样，好莱坞的谍战片仍然少不了酷炫的动作场景来烘托剧情。据悉，在拍摄《谍中谍》第五部《神秘国度》当中，徒手扒飞机这个场景时，为了保证真实效果，汤姆·克鲁斯在1500米高空的飞机外壳上悬挂了20多分钟，而汤姆·克鲁斯与飞机之间仅用了非常细的绳索相连，整个过程如电影中所呈现的场景一样惊险，一旦失误不是皮肉之伤，而是直接丧命。因此汤姆·克鲁斯一晚上没睡着，虽然说怕得要命，但是坚持上阵，而且足足拍了8次。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谍中谍》第五部《神秘国度》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